改写下半生，眉目里找到我失去的自信心，才明白被爱的能活得这样勇敢，永恒眼神能替我云上旅行来点灯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容祖儿的《挥着翅膀的女孩》这首歌的粤语版《我的骄傲》，这是她2003年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，也是拿奖拿到手软的一首歌。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好音乐959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疯狂特购，特是特别的特，购是购买的购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告诉我们。今天第二首歌选择到了1996年周华健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小天堂》。这张专辑呢是一个总结，也是一个新的开始。除了《小天堂》这首新歌之外，另外的13首歌曲呢都是周华健的经典老歌，包括像《让我欢喜让我忧》、《花心》、《最真的梦》等等歌曲。这些歌曲呢都进行了重新的改编，和一个叫做 Easy Band 的乐队呢进行合作，把过去的歌曲呢进行了一个重新的演绎。那当然我们现在要听到的是专辑当中这首唯一的新歌《小天堂》。 月光光，我一转身你就心慌，泪朦胧，海蓝蓝，月亮如水，天空发光，心善良，看着你睡得好甜，芳香好梦无边，我的天堂。忍不住我却摇摇晃晃，眼里无风起浪，心房悠悠荡荡，相思放不设防，带着你逃开人海茫茫，睡意飘飘荡荡，我的小小天堂，想要花无风光，一阵阵热热清风飘来，让我拥你入怀，一丝丝浅浅微笑醒来，再也不要我离开。我却摇摇晃晃，为你无风起浪，心房悠悠荡荡，相思放不设防，你让我逃开人海茫茫，随意飘飘荡荡，我的小小天堂，逍遥风风光光，心花怒放。

乾坤我最知道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成龙的《醉拳》，这也是他的电影《醉拳2》当中的主题歌。而接下来是来自 BY2 这个少女组合，两人的少女组合带来的一首歌，叫做《乌鸦嘴》，这也是电视剧《乌鸦嘴妙女郎》当中的片头曲。乌鸦嘴呢，在这里就是情人之间的一种爱恋情绪的表达，就像是叫你胆小鬼啊，叫你乌鸦嘴也是类似的意思。歌词当中呢写到，这个世界呢本来就没有要你拯救，你就乖乖的待在我身边吧。 其实本来就没错，只是没一次说对，世界有没有要你救，所以你就爱想纵容到美，几十次来从没有一次说的对。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 BY2 的《乌鸦嘴》，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04年黄品源的《感谢情人》专辑当中的《情人》。这个时候呢，刀郎已经走红了，谭咏麟演唱了刀郎的作品《披着羊皮的狼》，而黄品源呢翻唱了这首《情人》。当然，这首《情人》当中除了有刀郎的《情人》，另外还有一首经典的老歌《午夜香吻》，是两首歌曲的串联。

情的主角是你，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，有时天晴有时雨，一天时候我会告诉你我爱你，胜过彩虹的 是来自羽泉的彩虹，杜德伟曾经翻唱过这首歌，是来自胡海泉的创作。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，是听到 SHE 在2015年翻唱五月天的离开地球表面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。 傻笑，从啥都有人唱反调，恨得多，爱得少，就像越跳越疯，越跳越高，把地球甩掉。手表，丢外套，丢掉背包，再丢老套。 笑，跳舞还要靠别人教， 恨得多，爱得少， 爱得少， 只想越跳越疯，越跳越高，把地球甩掉。 滔滔两岸潮。